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请您听听老生名剧《战樊城》。这是一出传统的谷子老戏，现在舞台上很少单独看到，一般呢是在串折的伍子胥或者楚公恨当中能够见到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，由老生名家马长礼饰演伍子胥。马长礼博采众家之长，兼演马谭杨各派剧目，在很多戏的唱法和版本上呢，应该说颇有洋派风韵。下面的这段《战樊城》就是这样。老生前辈刘盛通先生是刘景然老先生的公子，也是傅连城盛子科的优秀毕业生。刘盛通能戏颇多，赋似宽广，是一位著名的老生教师，马长礼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。在下面的这段《战樊城》当中，由马长礼饰演伍子胥，刘盛通饰演伍尚。 大有神智，到凡尘我是点亮旧知心，为什么要逃走儿子在世后生，怕的是世俗与千金，那世界差池也难分，我一心坐定凡尘真缘所可不中不孝人。 哦，不肯听，要他进京官不能，长子需要尊普命，是好是恶待走一程。 听贤弟之言，是不信金弟了， 不信金弟为上策， 大愚兄一人行金，倘有不测，贤弟也好所以准备。 兄长一人行金，小弟放心不下，可命家将跟随，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马。 但凭贤弟 家园换家将来见。 家相来见。 来也。俺本英雄好汉，侍奉帅府门前。参见二位老爷。 罢了。 将小人唤来有何差遣？你家大老爷一人行经，命你跟随前往，一路之上侍奉鞍马，倘有不测，速报我知。 遵命。 但不知几时启程？ 即刻启程。 外相备马伺候。 是。 看你今儿还 北马不白登，一生一刻就要登城。 看酒。 要家园看过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长礼、刘盛通主演的京剧《战樊城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《西施》，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录音。这出戏梅兰芳先生首演于1923年，由罗隐公编剧。这出戏的上演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。大家知道京剧旦行的伴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是京二胡，最早就是梅兰芳先生在这出戏的首演当中增加的这个乐器，在当时呢，就是由王少卿先生担任京二胡的伴奏，和徐兰元先生配合。在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实况录音当中，由王少卿先生担任的是京胡伴奏，司鼓裴世长先生。这段录音呢，当初是由钢丝录音转成的，收听效果呢并不是很好，不过我们倒也能够从这样的音效当中感受到历史的沧桑。